做了这个三年呐、茶园，又放这个山西呀、他是八府巡，新官那个上任呐、他是长安官，这才查出了苏三要是不良啊，就害死了他的男人喽。王景龙坐上啊，暗心想，苏三你这一案就叫我费尽心，我今天定要啊神死啊，我要看一看啊，看一看那、苏三女她是何人，嘿，那是不是那玉堂春。怎么这位那大人好像我们那位有情的人，是公子就该呀、降落人，可是又一想，这王法律条啊不容情啊，低头试一试他的心，今天我不把别人给告，我告的是那王景龙他没有良心，只顾那位苏三女她说不死话呀，吓坏了这南北二四二位大人啊， 大胆，想你这玉堂春竟敢冲撞大人的官会，来呀与我动刑。王景龙坐上说道，二位大人，想这世界以上同名同姓倒也有之，容他慢慢的讲来。 是。 南北二司说道，苏三，既是大人不怪罪于你，你还不朝上回话。苏三女跪爬半步，叩尊二位大人容禀讲。 结交下了王 身来存，卖花的小金哥他给我们送上一个信，您说小农家我呀背着我的这个零件吧就去探我的有情人啊，我们二人在观望庙中见了面抱头相哭啊泪纷纷，我们二人在观望庙前明下了誓愿，明的是那男不娶妻女不嫁人，奴赠他的文银啊300两，奉劝那位王公子他回了故林，自从那位王公子啊他走之后，您说小奴家我呀茶不思了饭不想，我大病缠了身，嘿我好像掉了魂，

的面呀，一斤你卖多少两？咱们是呀的先民啊，好不争，姜太公说了，我的面小孙孙专爱淘气，受那竹竿捅破了呀这我们家的窗棂哦，我今天呀的就买你一个钱儿的面，打一点浆怎么糊糊窗棂哦。钱儿的面呐、啊，低头呀的辗转呐、啊，我这案子定明。我有心叫他赔我的白面，他又是个王爷，我惹他不轻，无奈何揉着肚子我忍耐了吧，猫腰低头我苦用功，正然是太公他猫腰错面，又只见呀的西北前天呀的刮了一阵大风，大风刮了那三四阵啊，白面一个影无踪。仰面朝天我长叹一口气，你说怎么那么巧，正赶上树上的乌鸦在哪儿出宫啊，拉了姜太公一嘴是肉，招惹的太公他反肚子硬，猫腰拾起来砖头快，砖头上趴的一个虎背冲，原来是个蝎子蛰了他的手，摔着一个手腕子直嚷疼，疼不疼爹把环上往上打，没打的乌鸦他打着了马蜂，您说这个马蜂它坏不坏，把它脑袋蛰了一个窝。